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星期三晚上8点02分，欢迎各位打开 FM98.2 收听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今天风尘仆仆的泽华。怎么样个风尘仆仆法呢？你不打开视频你是不知道了。今天这个标题很奇怪哈，有着年轻肉体的老男人，说的当然不是我那么年轻。好，老男人就是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其实颜值非常非常的高，名字呢很绕口，很容易就会把他的名字说成桑葚。欢迎桑葚。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哎，歌手桑葚哈，你现在看世界杯不看？ 我是一个这个球盲。 哦， 对，我是一个球盲，然后因为那个就是从小经常是在打篮球，打篮球比较多。 那你世界杯期间就正常的度过？ 世界杯期间我可以关注 NBA 的自由球员市场。 好， 对， 这个说法也是今天第一次听的。 对。 不过呢，现在就是即便像桑葚这样，其实我也不太看球，我们俩就间接直接性的不看球，但是你刷朋友圈之后都会间接性的知道比赛。 对，会知道很多信息， 知道今天谁踢得好，知道这个哪个门将今天表现得非常的失常等等的。 对，没错，已经被铺天盖地的朋友圈都被占领了，都是世界杯的消息。 对，这个气氛起来之后呢，好像不管你懂不懂球，就大家想要在晚上的时候聚一聚啊。 对，再聚一聚，然后喝喝酒，或者 吃点东西， 开心一下。 对， 是，当你看球的时候觉得有点馋，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的 FM98.2。 为什么呢？因为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可以给大家免费的福利。关注我们节目的球友们可是有福利的啊，因为不仅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看球说球，所有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每天呢都会有固定的我们玩球的时间。最主要的是呢，还能跟我们一起来吃小龙虾。炎炎夏日，足球和小龙虾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配了。时间是从6月14号到7月15号，眼瞅着也没剩下几天了，所以各位一定要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去。比如说今天桑葚唱的歌曲是不是对你的胃口，然后听桑葚演唱有什么样的歌你想点唱的话，都可以参与互动。参与互动就有机会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马小一份儿。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可以说是全品类都可以配送的。好，在今天正式的认识桑葚之前，你要不要先来一个快速的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桑葚。其实呢， 我也不算那么老 啊，对啊， 我是92年生人，然后可能这个比较卦象，长相比较着急一点。 你并没有， 并没有吗？ 对， 谢谢泽华老师。 他其实自己有一个乐队的， 对，有一个乐队，然后叫白噪音乐队，然后我是这支乐队的主唱。 嗯、是上一次在北京开这个专场的时候，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去，然后回来给我的反馈统一都是主唱长得太好看了。 谢谢， 作品好不好？ 各奖各奖， 作品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今天呢是以个人的身份来节目当中嘛， 对， 所以跟白噪音乐队的风格不太一样了。 不太一样，今天可能会更加随性一些，对，让大家看到一些可能不一样的一面。 年轻肉体当中的老男人，那顾名思义，其实我们今天的这场呢算是老歌专场。 老歌专场，对。 老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有些歌曲00后应该是真的没有听过吧。先来第一首作品，第一首作品叫 Reality， 然后呢、这首歌其实是在1980年的时候，我心目当中的一个我年少时候的一个女神，其实当然现在也算是。 等，在1980年的时候，你心目当中的女神？ 对，这个说的不够准确。 那你可能真的是老灵魂。 这部电影其实是1980年的时候发行的，对，然后叫《初吻》，肯定有很多人都看过。那个时候是16岁还没有成年的这个苏菲玛索演的第一部电影， 非常漂亮， 对，非常漂亮，太漂亮了，对。然后这首歌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就叫 Reality。 是你多大的时候看的这部电影？ 我应该是上中学吧，情窦初开的年纪看。 上中学的时候应该大概是00年之后了。 差不多，对，差不多。 那已经过去了20多年。 对。 那算是一部老片了。 对，一部老片，因为就是我觉得很好的东西其实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然后丧失它的魅力。对、我觉得只会随着时间越来越沉淀，对。 来，说到这里我们就先来听一听这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哎，还没有提醒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是吧？记得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听到接下来我们现场演唱的这首作品。哎，稍等哈，我们再调整一下。好的。好吧，由于我们这首作品有问题，那今天这首歌是没办法在现场演唱了，没有课上，那我们就可以先往下演。接下来带来的这首作品呢，我这两天也是有重新观看他主演的影片，就是《阿飞正传》。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这《阿飞正传》突然间又在电影院当中正式重新的上映一遍，然后到影院当中重看以后发现，哇，首先这个阵容太厉害了。 对，在现在如果想再复制这样的阵容，其实基本上已经是不可能的，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最重要的这个角色，这个乌角鸟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是 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了。 男生张国荣、张学友、刘德华， 对， 女生张曼玉、刘嘉玲。然后我才发现哇，刘嘉玲在这个影片当中是那么的漂亮。所以呢，这部影片应该是非常的了解的，就是《阿飞正传》。那其实提到张国荣，真的是不同年代的人对于哥哥是有着不同的回忆的。 是的。 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这首作品呢，就是哥哥的作品《风继续吹》。 风继续吹。 啊，那我们就先唱喽。 好的。 来，风继续吹。好听的作品呢，总会是需要一些波折的嘛。接下来再来一遍哦，《风继续吹》，正好给大家一点时间找找歌词。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住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线上的你， 你叫我怎舍得海阔太也绝美，如何只顾只得轻吻你发边，任风带着吹，花有让你心里的渴望，希望留下伴住你，风带着吹，花有让你心里有泪，不愿流泪望住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如凭与你一去去再，要将忧与苦痛晒去，柔情万意我愿记取，要靠我你情泪，未许他养下睡，就如所未有罪，别离来始终要下睡。痴醉未在我心，不必再忘记着谁，留住眼泪泪的泪，来回青春来妈妈醉，想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住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日火的我望见思乡的你，你叫我怎舍得海阔太也绝美，如何只顾只得见晚你发边，任风盖着吹，心里的渴望，希望留下伴住你，风带着吹，花有让你心里有泪，不愿流泪望住你，多谢多谢快乐记忆，何妨与你始终要下睡，爱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忘记着谁，留住眼泪泪的泪，为何愿听醉了妈妈醉，为何仍听出了妈妈醉， 哎呀太好听了呀 过奖过奖，我希望广东的朋友们不要纠结我的粤语 对对对，广东话确实是没有办法，但是这首歌我觉得每一次我们在唱广东话的时候，那个情绪进入进去了就对了。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还是想找到记忆当中的很多的那种瞬间。 对对对， 因为小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老歌都是在小的时候的卡拉 OK 里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没有 KTV 嘛，对吧？ 对， 都叫卡拉 OK。 桑上看你的形象，应该很多人会觉得你应该是那种就是放浪不羁的呀，就不太走心的那类的人吧 对，会有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可能会是这样，但其实 其实并不是嘛。对，其实内心和外表还有一些差距。 是，刚才说到这个《阿飞正传》，我记得这次重看的时候，在影片当中，张国荣饰演的阿飞，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该记得的，我永远都记得。” 是的，是的，我相信，其实可能很多很就是，当然这个是题外话，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他很多情，其实有一种话来讲叫“最多情的人，其实才是最专情的嘛”。 对， 你看怎么理解？ 他内心深处是一定有一个地方是他自己最敏感最柔软的一个地方。 对对 对。 刚才听到这个《风继续吹》呢，也是在张国荣1983年的一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了。 是的是的。 后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89年的时候，张国荣正式的退出歌坛之前，他在演唱会的时候还重新演唱这首作品。 对。 当时也是动情的，在舞台上哭得稀里哗啦的。 对，我最初的时候其实就是被他这场89年就连开了一年嘛，其实33场传说，对吧？ 对。 在红磡，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看了这场告别演唱会的这个录像带 啊， 然后一下子就被击中了，因为在舞台上这个状态，他不光是一个歌手，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表演者。 对，其实这个曲它是山口百惠在80年的时候的一个非常老的了。 对对，有很多当时的港台的金曲其实都是从日本 那边过来的， 过来的，翻过来的。 对。但你今天在听的话，你依然觉得无论是曲啊还是词，它其实结合的真的是非常的到位。 对，其实要真从其实从音乐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些东西其实并没有很复杂，并没有很高深，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扛住了时间，到现在我们能发现出来什么东西是隽永的嘛。它这个旋律还是很隽永的。对，是金曲。 但说到隽永，可能很多朋友提到这个张国荣啊，会一开始是由于他演的电影角色 对 而知道的他。那你对于张国荣一开始是电影还是音乐呀？ 就是舞台上， 就是这次演唱会当中， 就是看了89年这场告别演唱会的录像带，然后后来去看了他的一些电影作品，包括其实我还特别喜欢吴宇森导演的《英雄本色》。对，他第一部我最喜欢。 是，那在舞台上张国荣吸引你的是他的那种表现力，还是？ 我觉得就是表现力，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表演者，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可能是因为他又可以演电影，又可以唱歌，他既懂得表演，也懂得怎么样去演唱，可能这个相结合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包括他确实是可以把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舞台上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对，这个很好的表演者，真正的你在回看他作品的话，你会发现特别是比如很经典的《阿飞正传》或《英雄本色》的时候，他好像就没有表演痕迹。 对、 就是、那个人就是他。 对对对， 他就是在跳舞的话，他也就是很自然的在跳，他没有说前面有一个镜头的那样种种的任何的其他的杂念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自然吧，很自然。 对。 今天呢会带来两首哥哥张国荣的作品，要不然的话我们接下来就延续下去好不好？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下面这首《风再起时》跟《风继续吹》，你为什么要选择两首跟风有关的作品？ 少年人像风一样嘛。虽然说是一个有年轻灵魂的老男人什么这些，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永葆一个少年的心态。对，我相信哥哥包括很多非常厉害的音乐人啊，艺术家其实都是这样的。他心里面有那个地方，他永远都是像一个小 孩。他是纯粹的， 纯粹的。 对。你在演唱《风继续吹》的时候，你会回忆到当时年轻的时候的一些情景吗？ 是说我自己吗？ 对，自己的。 其实因为我真的像我92年生人的话，其实我还没到30岁，其实我并没有，包括我也觉得年轻人不应该这样，就是不应该在太早的时候去沉湎在回忆里边。你可以回忆其他人，但是你沉湎于自己的回忆其实没有太大必要，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 哦，你是这样的人。 对，我觉得应该一切向前看，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的。 但你知道现在很多小朋友们说，哦， unbelievable， 我已经20岁了，好老，然后就开始回忆自己十几岁啊，小朋友的时候啊，种种的那些所谓的他自己觉得很光辉的岁月。 是的，是的。 对，但你不是，你是觉得，那你觉得多久算老啊？还是你没有老这个概念？ 我觉得其实看心态嘛，就是看心态， 就所谓的时间到了嘛，到一定岁数你该干嘛？ 对，到 也没有界限， 也不完全是这样，不能说这个说法是错的，而是不完全是这样，就是实际上就是看心态，不以你的身体年龄为标准，我是这么觉得的。对，然后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就喜欢看，就是回看自己，他会哀伤或者沉湎， 那个真的叫为赋新词强说愁了。 每一个年龄段的人其实都会有这种，对，都有这种感慨的。我觉得 是 年轻人可能喜欢老成一些，但是可能成熟的人他更希望年轻一点。大家永远都在一个围城里面， 那很好，至少你的心是敞开的。 对对对， 只要敞开的话，就永远都是就是毛孔张开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应该是这种状态。 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风再起时，准备好了？ 好， 来。 等，我们不是说是风再起时吗？等我来调整一下哈。这个是画面突然间变得很错乱， 突然间的皮了一下。一生何求？ 希望这首歌是有的，因为今天确实是这个。看看最后这一首是不是 yep, 就这首、就这首 啊，情绪继续回去啊。来，张国荣，风再起时。 梦回头再望某年，想失失就偏乍现眼前，这个茫然困惑少年，愿一生一个桃源每天永不变，让旧日路上风扇吹笑我，让旧日万年归悔也经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梦愿再争取更多。风在海时慢慢的，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藏美我心中的诗。风在海时寂静一山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在天境欢呼里再一诉我谢意，虽已告别了，仍是要一丝暖意。尽了十数年，在星空里想带着妄言，请你让我别去前，曾作这阙歌，来日无天再相见，但愿仍然连争先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愿远伴我，何用再得到更多。风在海时寂静的珍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藏美我心中的诗。风在海时寂静的山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在天见欢呼里再一诉我谢意，虽告别了，仍是要一丝暖意，仍会要一丝回忆。 谢谢谢谢 啊！为什么笑了？ 哎呦，我中间唱错词儿了，感觉非常对不起哥哥。 我觉得我就完全投入在这个歌曲当中，完全没有注意到你做这，你是唱错词儿。然后你在演唱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看歌词啊。这首歌是陈少琪填的词嘛？你包括这个歌里唱到：风再起时，寂静夜深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再听见欢呼里，再泣诉我谢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暖意。这首歌曲也是当时一个版本说的哈，在1989年的时候，一天晚上的时候，这个张国荣跟陈少琪还有这首歌的这个曲作者三个人一起在聊天，然后张国荣就说想自己为自己的这个告别演唱会写一个主题曲，但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想法。然后陈少琪就说：“你不是有一首《风继续吹》吗？”干脆就风再起时，以后就是大家听到风啊或者感受到风的时候，就会回忆到张国荣这个人在。 对， 后来就写出来这样一首作品。那既是作为这个他的演唱会的主题曲，同时也是张国荣的告别的最后一张专辑的一个主打歌。现在听这样歌曲，你看包括这个曲包括这个词，我都能够想象张国荣在演唱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神的那种暖意， 对，把整个人都放进去了。而且这首歌其实特别贴切当时比方说这个演唱会的状态。 哎， 对，也正好 你也是在演唱会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哈。 对，其实他有很多歌我都是在就是刚才咱们 说的那一场， 对，那一场，因为确实太打动我了。对，因为就是这个第一个瞬间的印象过于强烈。 好，回忆我们就到这里吧。但是说白了，我们已经连着唱两首这个广东话歌曲了。 对对对， 你学广东话怎么学起来的？ 就是听唱歌， 然后是 歌，然后 标拼音吗？还是 不用，就是不断的 模仿。 对，包括像电影，甚至有的时候我会过他台词，一遍一遍的过他台词，就可能某几句这种，我觉得很喜欢的。 你很喜欢听广东话？ 我很喜欢听广东话，就是我有黄金时代症的，就是对，我会特别。这个向往可能之前的比方说80年代90年代，就是那个小的时候经历过一段时间。 那你痴迷的时候是就电影啊，然后这个广东话歌曲啊，疯狂的听，疯狂的跟，疯狂的学。 对对对，当然也不仅限于这些了，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有一个情节在这儿，是个情节。对，很喜欢那些80年代90年代香港老电影。 那你自己会创作就是广东话的作品吗？ 不会啊，因为谁听你谁讲啊。 还给我露一手。会听不会讲。 对对对， 你现在听起来是 OK 的是吗？ 对，大概起来如果慢慢说还可以。对，慢慢说，因为其实有很多的语言方言啊，其实慢慢听你懂一点是能够听懂的。 你学广东话觉得是容易的事儿吗？ 很难， 也挺难的。 对，非常难。我觉得甚至比英文还要再难。对。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听到桑尚唱很多经典的作品，当然包括在一不小心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新鸳鸯蝴蝶梦。新鸳鸯蝴蝶梦也是你小时候的一个梦哈。 对，也是，就是小的时候在卡拉 OK 里听父亲母亲。 我完全没有想到桑尚这样的一个时尚帅气的一个男生跟新鸳鸯蝴蝶梦可以放到一起。你一会儿要有那个肢体动作表演吧。我记得以前应该是有个扇子吧，啪一打开然后扭过来， 就非常骚柔骚柔的那种感觉。我还是算了吧，我这个肢体不是很协调。对， 好，包括呢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家也知道我们还是有点歌环节的， KTV 系统呢是还是可以上线的，所以稍后那个桑尚也可以玩一玩哈。 好好，没问题。 你有没有想突然想唱谁的歌？ 我想一想，有好多歌。 好多歌 ， 稍后我们会临时的加量出来。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8:3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今天粉色系的泽华。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今天直播间当中两个男人都非常非常的帅，当然一个比较年轻，一个是老男人。收看方式啊，先说一下，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可以关注一下跟我一样粉的我们的小牌牌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桑尚，欢迎桑尚。他今天呢比较谦虚，虽然非常的年轻，但是他自诩为老男人。所谓老男人呢，就是因为今天带来的作品都是其实有一定年份的作品，有一定年份的作品，我发现好像小的时候你不见得会喜欢听。 对对，确实是到了越大的时候会对。 今天的其实我们今天准备了六首作品，但是由于这我个人的疏忽哈，只有一首作品现在听不到，剩下的五首作品来看的话，基本上都是你小时候很喜欢的作品，还是你有一天突然间喜欢的？ 其实小的时候没有察觉到 啊， 你会很喜欢， 只是跟着唱。 对，我觉得就其实听音乐跟人那个记忆有关系嘛。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小时候甚至婴儿的时候，你听到很多东西，你是察觉不，就是你没有意识的。 嗯， 它其实藏在你脑子里会很长时间，它在后面你的这个听觉习惯上还会受影响。 嗯， 对。 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因为我是九零前后的人嘛，就是基本上这一代人好像在小的时候就家里放音乐的时候都会放邓丽君的作品。 对，会有。 然后你间接性的就其实听了很多很多邓丽君的作品。 对，没错。 只要音乐一响起来，你发现你就会唱。 对，没错。 对，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突然才发现哇，那些作品好好听。 对，很好。 然后你是真心的喜欢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演唱的是新鸳鸯蝴蝶梦。 新鸳鸯蝴蝶梦。 这是你小时候的一种儿时的记忆，还是你突然 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很多次，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在那个年代，我觉得父母他们这一辈人的娱乐方式其实不像现在我们这么多哈。 嗯， 他们可能比方说我们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 party， 甚至红趴， 他们那个时候也有卡拉 OK 的。 对，那个对他们来讲其实就是 party 了。 对 对，对他们来讲就是 party， 然后会有叔叔阿姨会来唱歌，唱高兴了甚至可能下去跳一段。 嗯， 然后还有人在台上唱着。 嗯， 就是我现在想起来那个记忆都会觉得特别好，这个画面浮现在脑海里的时候都是那种飘着五颜六色的灯光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有那个 迪 斯球灯，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是那个光线会打在上面，那种朦胧的感觉就一直在脑海里。 但你这么一说我就突然想，你说那个时候的父母他们唱的是什么新鸳鸯蝴蝶梦啊，还有什么夏天夏天悄悄的去留下小秘密啊，这样。但现在可能很多父母去了以后就是我你是我的悄悄小苹果。 对，父母也是与时俱进的， 这个画风也是变得有一点突然。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新鸳鸯蝴蝶梦带给大家，看一下桑尚唱这首作品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好， 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哦，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今天总感觉特别的不顺，我们再来一次看看这个新鸳鸯蝴蝶梦可不可以出来。走，我觉得你应该先背过身去， 拿出一把扇子， 衣服的颜色还挺搭。 对， 情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有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 这一段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在这个中间跳起舞来了，还是交谊舞的那种， 对，转起来。 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有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 干嘛笑得那么开心？ 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 怎样？是自己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在直播当中演唱这样的一首经典作品，是不是？ 对，对，其实一般像我们乐队演出的时候，歌曲跟这个的反差是非常大的。 对啊， 摇滚乐跟这种骚柔骚柔的，对。 对啊，自己中间忍不住了好几次捂脸，明明很好听啊。 对对对。 哎，但是我小的时候也其实觉得《新鸳鸯蝴蝶梦》这个作品的编曲是好听的。 对，就是我觉得是，怎么讲，就包括我们在做音乐、就是我们在做摇滚乐嘛、就乐队的这哥几个在商量的时候，其实也是就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就音乐这个东西啊、其实不存在一个高低好坏的这么一个概念的，其实就是因为像我们年轻人，包括有很多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独立音乐也好，或者很酷的这种东西，很多人是被这个观念所限制住了。其实音乐我觉得就是你由心而发，什么样的东西你喜欢都可以。对， 而且 就是很酷的， 我觉得在就是九几年的时候，就是大概00年之前吧，有一段时间，有一些什么同一首歌啊这样的很多的这个节目， 当中会唱到一些经典作品， 对，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作品他反复的大量的去演唱， 对，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哪一首歌是你每次听你都觉得好听， 对， 哪一首歌是你听了大概两三遍之后就觉得不想再听下去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 新鸳鸯蝴蝶梦至少是听多少次以后就大家全家都可以跟着一起唱， 对对， 那个状态是挺开心的， 对。 不过你前面说这点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些所谓的独立的所谓追求个性的音乐人，他会摒弃所有的正统的一些东西，他会觉得那些都太不是我所追求的了。 对，我觉得就是也不能一刀切，因为每个人的追求就是他的音乐的取向不一样 啊。 对，就是我只是觉得说我没有必要。 你会借鉴这些老的经典的作品吗？ 实话来讲，比如说做我们乐队的作品，其实我一点都不会借鉴。 嗯， 那比如说可能我自己要做一些音乐什么之类，我可能很多的是会加一些这些东西进来的。 嗯， 对，但是乐队的作品绝对不会的，因为还是有一个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对，那个作品还是有一个风格化的，在这东西。 那你做乐队的同时，你自己还会做一些自己的作品是吗？ 会，我最近在可能更多的想做一些纯乐的东西，就是不再像正儿八经这个有歌有词，然后你按照一个固定的曲式去做出来，做一些更随性的，做这种东西。 其实这个桑桑也是非常勇敢的，之前在做乐队的时候也是在一边工作然后一边在做乐队， 对， 难免会分心嘛，然后现在是彻底的说我就专注的做音乐了。 对，最近这一段时间是，但是可能还是要回到工作当中的。对对， 期待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纯音乐的一个形式，如果有的话其实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呈现出来。 好的好的， 不见得非要通过演唱这种传统的方式嘛。说到这个点歌的环节哈，其实我们刚才有试着想要点一首蔡琴老师的作品，那我们 OK 不可 OK， 我们试一下好不好？ 试一下试一下， 来请导播老师帮我们放一下这个经典的作品，看能不能出来哈。如果能出来的话我们就来现场唱一下。 爵士版的， 喂喂喂，拿这个来唱更有感觉。 有你无尽的痛苦埋在心窝里。 灭掉了，灭掉了， 没有了吗？ 没有了，没有了。 好吧。那就是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歌单来吧， 按照自己歌单来。 对，刚才是想唱一首那个《自从在相思河畔见到你》。好，见到你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唱这首作品呢也是非常经典的，很多人是因为这首作品而喜欢上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 失恋阵线联盟， 听到以后就会忍不住的想要来跳舞，来吧。 好， 走。那今天总是会有些卡顿哈，来喽。雨刷器，草裙草裙换上，跳跳跳跳跳！你今天这个风格很搭、啊。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绝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等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再责骂，还是说好全忘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 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到过去传说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等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全忘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你干嘛又忍不住笑起来了？ 我觉得是非常开心嘛。 我刚才想说，这直播间当中都突然间闻到海边，它有那种潮湿的味道，但又特别凉爽的感觉。 对，就是会觉得很喜庆了。 哎，这个点你看，现在8:46，很适合就此刻直播间当中灯全灭，然后亮一团篝火出来。 是的，小那个周三小周末之夜， 是不是？ 对对对。 你小的时候喜欢是因为这个旋律还是？ 啊，对，就是这个旋律。 嗯 啊，后来我一开始一直以为这歌可能也是从翻过来的， 啊， 但后来发现其实是泰国那边的。 嗯， 难怪里边有海风的味道。 对，包括草蜢在这个 MV 当中的表现也是非常非常的活泼开心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在一周当中，周三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累，有点空，有点忙的状态当中，给自己点傻白甜的状态挺好的。 对对，放松一下。 你们那个自己的乐队唱歌的话，会有这种风格的歌曲吗？ 不太会有。 为什么？ 因为摇滚乐，可能我们更相信摇滚乐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锐利的这种感觉的。 嗯， 对，可能这种锐利不是特别直接。 嗯， 需要埋藏的更深一些，但是这个劲儿还是得有。 我以为你是从小听很多摇滚乐呗。 我其实是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听的，我16、17岁跟很多人都一样，大概 16、17岁之后开始听的。 对，我觉得很多男孩子女孩子其实他喜欢听摇滚乐的话，大概应该都在这个年纪吧，差不多。 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比如说风继续吹，风再起，是包括此刻的这个失恋阵线联盟。 嗯， 那这都16、17岁之前听的， 就很小时候听过。然后后来是可能长大了以后翻出来，因为你肯定会去 KTV 嘛，跟长辈也好，跟朋友也好，那你有一天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唱这些歌的时候，哎，心里面那种感觉特别美好。 嗯哼。那当你接触到摇滚乐之后，打开一个新世界大门之后，你的心态是怎样的？有些人可能说啊，我以前听的是什么玩意儿？这才是真正的音乐啊！你呢？ 我是觉得音乐本身是有很多种的， 嗯， 啊，就跟你看电影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片子，不妨碍你只喜欢一类，对吧？你可以喜欢很多种类型的。 是的， 音乐也是一样。 嗯， 对，它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最根本属性，还是一个文化消费品。 嗯， 我觉得是。那既然是这个本质的话，其实我不会觉得摇滚乐是一个特别有多么的另类，你知道吗？ 嗯， 就是在西方，它本身也是流行音乐，就说白了，在这个范畴里。对，它只是我喜欢的其中一个门类而已。 我今天其实是想准备一首白噪音乐队的作品带给大家的，但是我后来想一想，这胃口一定要给大家吊足了。就是他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就是什么《新鸳鸯蝴蝶梦》，那他唱摇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放给你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好像得来的太容易。 对，今天这个歌单完全是按照让大家这个想象不到在乐队演绎摇滚乐作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这个路数来的。 哎，对。嗯，所以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好奇的话，一定要去搜索一下白噪音乐队。白就是白色的白，噪音就是噪音，这个名字听起来是非常葛的一个名字。 对，蛮葛的。 我一开始以为你们这乐队几个人都是非常酷的类型的， 对， 都不怎么说话，然后呢就那种屌屌的那样的样子，其实并不是。 对， 接触下来以后， 接触下来最后发现其实还我最爱说嘛。 对啊， 那哥四个还是非常， 而且心是非常敞开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点很好。好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作品，你看又是一首很经典的 《风再起时》，风再起时， 这个对了，马上就来喽。这首歌曲呢，如果父母在身边的话，叫过来。好久没有跟着父母一起来唱一首歌曲了吧？不会唱广东话了，可以唱普通话。 小个舟，船平了却偏沙去，米棒却在手。我得到没有？ 无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梦到便灌溉，不知哪里追究。要一生去求，曾恐惧放弃与拥有，靠着我这一生出八道已抱好，一生缺口来往你永远看不透，为了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从忍了却飘失去，迷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无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梦到便灌溉，不知哪里追究。放弃与拥有，靠住我这一生捉把刀已抛开，一生去求迷惘你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试过苦斗，梦里每点缤纷，一小散那何收？一生去求，谁祈求赞美与诅咒？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曾盼过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把刀已抛开。 好听，最近我个人也是很喜欢陈百强的这首《一生何求》和那个《偏偏喜欢你》，真的是越听越觉得很有味道。 对， 所以我们今天好像在节目当中看似唱了很多的经典的老作品，也是给年轻的朋友们，真的是让你们的听歌的类别更加的丰富一些，更加宽一些，不一定说我们当代人只听当代的作品嘛。 对， 有的时候你会回听一些经典作品的时候，你首先觉得当时的作品还挺不错的。 对， 然后你从当时作品当中，你可以找到当时那个年代的大概的一个影子在。 对，其实确实是这样，它是一个也像一个线索一样嘛，一个索引一样， 对， 就跟看很多老电影其实也是道理，你会查很多东西。 是，你也可以像桑尚一样，就有一天突然间回看的一位曾经一个时代的偶像啊，非常厉害的一位歌手，他们的一个演唱会，然后你会发现他很厉害，就是有他厉害的这之处的。 对，是这样。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也谢谢桑尚做客， 谢谢， 有时间再来玩。 谢谢德华老师，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